第39集，可你会被别人抢走。罗瑞的西点店终于在过年前把硬装搞定了，春节期间晾一晾味道，年后就要开始采购软装招人。罗瑞和温小慧两人都在这期间累瘦了好几斤，吃了亏也长了不少心眼，总算是没白忙活。巨星开年会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一顿散伙饭。年会上，刘星和小严宣布巨星将被收购，进行重组整合，工作室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得到合理的安排，除非想要另谋他救，否则就会依然在新的巨星继续工作。对于他们这些小员工来说，上层的老板换成了谁并不很重要，只是他们都知道小严将会带走一批人自立门户。这些事儿，温小辉早就从少群那儿知道了。自从 Raven 走后，他非常认真地在抱少群的大腿。重组后的巨星正是最缺人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得到很好的发展机会。刘星给他们每个人都派了一个丰厚的红包，温小辉拿着红包转头就给他妈妈买了一件皮草大衣。他妈妈收到衣服的时候，一边骂他乱花钱，一边穿着使劲照镜子，半天都不肯脱下来。过年期间，罗瑞和爸妈去瑞士度假去了，温小辉和他妈妈打扫卫生准备年货，一直忙到了大年29。除夕白天，温小辉拎着一堆年货正要出门，被贴着面膜在看电视的冯月华叫住了。 大年三十的上哪儿去啊？ 送个礼，下午就回来。 他要去找洛毅，过年不能陪着洛毅，至少要去送点好吃的。 早点回来啊，晚了就没车了。 啊，知道了。 到了洛毅那儿，温小辉提着大包小包费劲儿地打开了门。 洛毅，快下来接东西。 你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呀？我一个人哪吃得完啊？ 不全是吃的。你看你对联都没挂，哪有个过年的样子？ 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好过的。 唉，可惜我也没法陪你过年，但是初二我就过来找你，好吧？ 没事，你去陪你妈妈吧，我习惯了。 以前也没人陪你过年？ 妈妈偶尔会在，不一定。都说过年的最大意义是团圆，对我来说，过年就是整个社会大罢工，非常不方便。 嗯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会找机会说服我妈的，以后我们一起过年。不管你长大了会去哪儿工作，过年的时候都是你和家人团圆的时候。 你在我身边就是我和家人团聚的时候啊，是不是过年根本无所谓的？所以你赶紧回去陪你妈妈吧。嗯， 来，贴完对联我就走。 两人找来凳子和浆糊，开始贴起新春对联。洛毅似乎对这件事情感到很新奇，还研究着对联上的韵脚。 哎，你不会也是第一次贴对联吧？ 是啊。 温小辉心里很是感慨，他不好说雅雅不负责任，只能尽量对洛毅好，弥补他缺斤少两的童年。贴好对联和福字，那个欧式实木雕花大门彻底染上了一股乡土气息。但洛毅很高兴，说这样看着喜庆。 来来，挂灯笼吧，这个要钉钉子。 我来吧。 温小辉从下往上看着洛毅，洛毅抬手钉钉子的时候，卫衣的下摆被牵了起来，露出了平坦结实的腹肌，配上那对曲起的长腿，真是好看得让人不想移开眼睛。洛毅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 突然低下头，和温小辉来不及收回的目光在空气中撞了个正着。温小辉一阵紧张， 再来个钉子。 哦， 温小辉赶紧递了上去，结果用劲太猛了，细细的钉子直接戳到了洛毅的手。洛毅手指一缩，眼看着一小股血珠就冒了出来。 靠，赶紧下来。 没事，快钉完了。 不行，钉子多脏啊，先下来消消毒。 洛毅只好下来。温小辉看着那手特别心疼，这么好看的手指就被他戳掉了一小块肉，真是造孽呀。他拿出药箱，先用酒精棉球按住了洛毅的伤口，一脸歉意地看着洛毅。 对不起。 一点皮肉伤有什么可道歉的呀？ 温小辉抓着他的手指特别懊恼，他越来越有些搞不懂自己在想什么了，就像他搞不懂洛毅在想什么一样。消完毒，温小辉给洛毅缠上了创可贴，刚要松手，洛毅的手指却灵活地缠住了温小辉的。温小辉顿时僵住了，他颤巍巍地抬头看着洛毅，洛毅也在看着他，用那对深邃的、蕴含着难以言喻的感情的眼睛看着他，轻声说： 我撒谎了，我不想让你走，我好想和你一起过年。 温小辉感觉心脏被狠击了一下，整个人都不太对劲儿了。洛毅的身体缓缓凑了过来。 你说你会一直陪我过年，可是你现在有妈妈，以后还会有男朋友，你还会和我过吗？好想把你一直留在我身边。 洛毅一眨不眨地看着温小辉，他的脸已经贴近了温小辉，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足一拳。洛毅垂下眼帘，目光落在了温小辉的嘴唇上。温小辉的心脏疯了一般的狂跳起来，眼看着两人就要贴上了，他猛地一把推开了洛毅。洛毅毫无防备，差点被从沙发上推下去。他看着温小辉，表情显现出一丝委屈。温小辉喘着粗气，满脸的慌乱。 你干什么？洛毅， 我只是想怎么样才能让你一直和我在一起。 怎么样都不会是这样的，你糊涂了是不是？你以为这是儿戏吗？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会讨厌我吗？ 温小辉看着那眼神，顿时什么脾气都没了。 你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？ 因为你喜欢男的。 但我不会喜欢我姐姐的儿子。我知道你对我也根本不是那种喜欢，你只是以前太孤独了，希望我一直陪着你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这种想法以后再也不能有了。你不是同性恋，不要暗示自己，不要为难自己。 可你会被别人抢走， 没人可以把我抢走。妈妈是妈妈，男朋友是男朋友，你是你，你是我最重要的家人之一，我无论如何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 小辉哥，你对我很重要。 我知道你对我也很重要。 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信任的人，你也完全信任我，对吗？ 当然了。 那就好。 洛毅收紧了手臂，目光沉静如水，无波无澜。 温小辉回家之后就一直有些心神不宁。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幸好陆毅对他的感情应该是比较模糊的，算不上喜欢，只是过度依赖，害怕失去。毕竟陆毅年纪还小，看着他喜欢男人，难免容易受影响。就像周围人都剪了某个流行的发型，自己也想尝试一样。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，或者是否合适。这一点是他的错，考虑不周全，他以后再也不跟洛伊谈男人了。